好啦，十五章咧好重要嘅一章，讲基督复活系信仰嘅根基，即系我哋都好熟噶啦呢个。如果冇基督复活咧，我哋大家都今晚又嘥时间，我哋星期日去圣堂都系嘥时间。咁保罗咧对复活嘅道呢个道理咧，嗰啲人对呢个有关复活嘅道理嘅偏差同埋。那個所謂對異端，異端就不承認這個復活的問題就加以指正的，這個是一個第十五章的中心來的。那基督徒怎樣分享基督的復活呢？是他不斷在由這一章裡面不斷地解釋的。當然有些解釋呢，好像前面那些解釋一樣，有時會用不同的例子，不同的比喻来到去帮当地的信徒是明白这件事的。弟兄们，我愿意你们认清，保罗写这句话的时候，愿意你们认清，只是表示什么？他们当时是不清楚，没认清。我们先前给你们传播的福音，这个福音你哋已經接受咗啦。保罗咧时都系将佢所领受嘅，然后咧传授出去。我哋睇一睇佢嘅叙述嘅说话，第十一章廿三节系同样嘅含义嘅说话。十一章廿三节咧就话：呢个系我从主所领受嘅。我亦都傳授俾你哋啦。佢而家呢個十五章第一節咧，個含義其實就一樣啊。所以話呢個福音已經接受咗啦，你哋接受咗，我傳授俾你哋，傳播咗俾你哋嘛。而且喺呢度站穩咗啦。假使你哋照我俾你哋所傳播嘅話，持守咗福音，就堅信啦。就必因这个福音得救，如果不是这样呢，你们就白白地信了，空洞无意义。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道理，保罗要求他们坚信不疑。其实格林多的教友就好像一般人一样，认为死亡是人的终结，所以呢他们同样在他生活里面有遇到所谓灰心失望。同时也有格成的教友就好像希腊哲学家所说的被你吸引，认为人的肉身是无关重要，即是没用的，所以我们应该轻视我们的肉身。于是对于软弱和可扭坏的肉身呢，这个评价呢就影响了对复活的信心，因为这么没用，这么软弱，人家的观念，他们虽然相信耶稣复活，但是呢不相信自己能够好像耶稣基督一样复活，特别是说灵魂和肉身呢一起复活。当然当这样讲的时候呢，有时对我们有时有很多人都不明白究竟灵魂是怎样的呢？肉身复活又怎样的呢？的确没有人由那里回来呢，是很难用实际的说话来到去解释。我当日将我所领受的又传授给你们，其中首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基督照经上记载的为我们的罪死了，就为赦免我们的罪恶。这个教义保罗不是自己所发明或者创作出来的，而是耶稣基督传授给他的，所以他说我领受又传授给你们了。他为我们的罪死了，跟着被埋葬了， 而且按照经上记载，第三日复活咗。咁啊，呢个被埋葬咗系显示咩咧？死亡嘅事实，一埋葬就系死咗嘅尸体嘅埋葬，系指出基督死亡咧系天主嘅救世一个计划嚟嘅。所以佢话按照经上嘅记载。嗱，呢啲説話其實我哋大家都已經即係你喺聖經裏邊念咗好多好多次，係咪？我哋都信。其實裏邊嘅嘢好多咧，佢哋都有幾段咧係引用咗舊約嘅先知書啦，佢嘅預言。咁但係保羅咧就佢。不會再講裏面那麼多東西，但是呢反而講在新約裏面的事實是怎樣。跟著他第三日復活之後怎樣呢？他說顯現給黑髮，然後顯現給其他的十二位，之後有一同顯現給五百多的兄弟，其中還有些人呢多半啊，即係多過一半咧，就到而家仲係生活緊嘅。咁有啲死咗啦，之後又顯現俾雅各伯。嗱，雅各伯我哋知咧，喺《中途大説錄》記載裏邊，佢就係耶路撒冷嘅主教啦。以後顯現俾眾宗徒。嗱，呢個眾宗徒咧就唔係指嗰十二個啦，係指一個更大嘅團體，係保錄嘅觀念裏邊。所以教友咧都係一個宗徒嘅身份。或者宗徒咧，唔係只係耶穌，指個十二個宗徒。喺第五節裏邊話顯現俾黑髮，就係顯現俾百多六。點解會一講就話佢復咗第三日即係復活，就顯現俾百多六咧？咁嚟到肯定百多六嘅身份係宗徒之長。咁其實喺福音裏邊咧，我哋知道耶穌復活之後顯現俾邊個？第一個。 妇女嘛， 系啦，显现俾妇女。但系保罗咧就冇讲到圣经福音里边所记载嘅，吓唔系一个福音讲喎，系几个福音都有讲喎，吓显现俾妇女。咁究竟保罗点解唔提即系显现俾妇女咧？咁好可能咧就其实咧就系、是、保罗咧想强调伯多禄嘅身份。咁呢一批咧被顯現嘅，或者話睇到耶穌嘅人咧，成為信仰嘅第一批見證人。啊，呢個顯現記得一樣嘢就係咩咧？唔係呢啲人話見到主復活，而係耶穌自己顯現俾佢睇。啊，當然啦。顯現俾佢睇，因為佢哋見到啦。但係佢唔從呢一啲人見到耶穌呢個角度去講，因為從呢啲人見到耶穌嘅角度去講嘅時候咧，可以係咩咧？係呢啲人嘅幻覺、幻象。但係佢咧，保羅咧就從耶穌嘅角度去講咧，耶穌復咗之後咧，顯現俾咁多咁多嘅人，啊，於是呢啲不同嘅人咧都見到耶穌。他們呢成為第一批的見證人了。於是這班宗徒呢也都被派遣 去傳福音，所以呢就衝來教會發展得這麼快。他說我第九節，我原本對不起第八節，最後也都顯現給我這個流產兒的人。流產兒呢就是不足月，不足月的人。為什麼不足月呢？耶穌的宗徒咧，係佢召叫咗之後咧，跟咗幾年啊嘛，啊！但係呢個流產兒點咧？冇跟過耶穌幾年嘅喎，佢突然之間俾天主一道光打低佢，咁然後咧，耶穌同佢講：你點解迫害我啊？咁然後咧，佢先至同主建立個關係，所以呢個係特殊嘅現象咧，所以佢形容為流產兒。不足月，我原本是宗徒之中最少的一个，不堪当称为宗徒， 因為我迫害過天主教會，就提翻自己過去嘅即係啲唔好嘅嘢啦。但係天主嘅恩寵咧，我成為今日嘅我，天主賜俾我嘅恩寵係冇落空，我比佢哋眾人更加勞碌。其實唔係我，而係天主嘅恩寵皆同我。保禄咧，佢真系好深嘅体会。佢虽然有做，不过佢体会到啦，耶稣基督在佢一齐，同佢一齐啊。所以话耶稣生活喺佢之内，佢生活喺耶稣之内啊，同佢一齐。然后圣神带领佢去做全福音工作。总之，无论系我或者系佢哋，佢哋就佢哋一正话讲嘅中途门啦。我都咁樣傳咗，你哋亦都應該咁樣信。咁即係話，保祿好似其他嘅宗徒一樣咁樣傳福音，將特別係為基督嘅顯現咧作見證啦。咁就傳咗俾呢個哥林多城嘅信友，你哋亦都咁樣信咗，就接受到我所宣講嗰啲嘢。當然，當時保祿傳福音咧，好可能咧，將好主要嘅嘢好簡單咁話俾佢哋聽，咁佢哋就信咗啦。但係實際上好可能咧，未完全領會保祿所講有關耶穌父嘅實實在在意義係乜嘢咧，可能唔係咁清楚嘅。咁保祿咧繼續就話啦喎，我哋既然傳播咗基督已經由死者之中復活咗啦。點解仲有人講死人復活係冇可能嘅事咧？咁換言之就係保祿聽到喺格林多教會裏邊有人唔相信死人復活呢件事。雖然佢哋聽過、接受咗或者相信咗基督由死者中復活呢件事，佢係基督，但係普通人咧嘅復活咧，佢哋唔相信。所以咧，就保禿咧就於是，喺呢個問題裏邊咧，用兩大個三個大段落咧嚟到去解釋嘅。第一個段落就係、是、死人如果冇復活嘅情況之下會點嘅咧，就係、是、喺第13節至到19節講嘅。所以佢話，假如死人復活係冇嘅話，基督就都会唔冇复活，因为耶稣基督都系人嘛，啊，变咗如果佢复活，死人复活系唔可能嘅事，咪变咗矛盾啦，即系唔合个逻辑啦。跟住话，假如基督冇复活嘅话，咁样我哋嘅宣讲就系空嘅，就讲大话啦。啊，你哋嘅信仰都系空嘅，因为我讲埋啲错嘅嘢俾你听，咁你哋咪照样听埋啲错嘢系冇意义嘅。除此之外咧，如果死人真係唔會復活嘅話，我哋仲被視為係天主嘅假證人，因為我哋講耶穌復活，因為我哋相反天主作證，講天主使基督復活咗，其實並冇使佢復活。嗱，呢啲咁嘅邏輯字眼咧，大家都未聽到明噶啦嚇，唔使我解釋啦。因為如果死人唔復活，耶穌基督就冇復活。如果基督冇復活，你哋嘅信仰就係假嘅，你哋仲喺罪惡之中。因為耶穌基督嘅死赦免咗我哋罪惡，而耶穌基督嘅復活啊，使我哋得到救恩嘛。所以佢話，如果基督冇復活啦，咁你所嘅信仰係假嘅，你哋嘅罪仲生活喺罪惡之中啦。係咁樣啊。那些在基督之內死了的人就是喪亡了，因為他們還在罪惡之中，沒有得到救恩，就是表示喪亡了。喪亡的意思就是靈性的生命也都得不到救贖，這個喪亡不是指肉身的喪亡，而是指靈性的生命得不到救贖。如果我們在今生只是寄望於基督，我們就是眾人之中最可憐的。我哋寄望佢靠山，要靠山，原來都泥菩薩過海，自身難保嘅，啊，佢都 死咗之後咧都冇復活嘅，死亡就控制緊佢嘅，咁即係冇我哋變咗靠錯咗咯，啊就寄望錯咗啦。第二十節一路落咧，去到28咧，就係、是、基督復活咧，唔係獨立嘅事件嚟嘅，而係使到一個證據，人即係眾人都會復活啊。所以20節就話啦，啊，基督由死者之中實在復活咗，做咗死者嘅初果，因為係第一個死人復活。嗱，咁我哋咧，其實喺聖經裏邊、福音裏邊咧，有時我哋都會有錯誤嘅引致有錯誤觀念嘅。譬如喺拉撒路病咗死咗，咁嗰個中文聖經就譯拉撒路復活嘅，咪復活拉撒路啊嘛，係嘛？同埋復活咧嗰個寡婦個仔啊嘛。嗱，呢啲字眼咧係錯誤嘅。因為同一個做講用同一個概念咧，講咗第二種嘢。因為耶穌嘅復活咧，就係呢個復活咗之後唔會再死嘅。但係拉撒路嗰個咧會再死嘅，嗰個寡婦嗰個仔咧亦都係會再死嘅。OK， 咁其實嗰個係復生，現世生命嘅復生，唔係一個將來嗰個死咗之後嘅再復活啊，所以要分開呢個概念啦。咁啊，耶穌咧係死者嘅初果啦，啊，將來咧其他嘅人咧亦都會好似基督一樣咁樣復活啦。因為死亡既然因一人而嚟，佢又引用翻舊約嘅資料，啊，成個救恩嘅發展，死者嘅復活亦都因一人而嚟。佢話死亡既然因一人而嚟，個死亡咧係點得嚟嘅咧？啊！呢度咧，其實係令到有啲又對未信教嘅人咧，係好概念好模糊嘅。點解咧？佢話咁係咪？如果呢個因人人咧係指亞當死亡因一人而嚟咧，咁哦，亞當佢哋唔犯原罪人係咪唔使死咧？咁啊，唔係長命百歲啊，長命萬歲億歲啊，係咪咁咧？咁所以咧，呢、這個死亡，我哋唔好諗錯咗，就話如果人唔使如果亞當亞娃唔犯罪，人唔使死呢、這個觀念，呢、這個死亡係指咩？人同天主嘅關係嘅中斷，就係、是、靈性上嘅死亡。所以保羅要講嘅就話，因為死亡既因一人而嚟咧，死亡死者嘅復活咧。亦都因一人而嚟，咁呢個死者嘅復活咧，就係現世嘅死亡。啊，現世嘅死咗嘅人咧，因一個人而嚟咧，因邊個咧？就係因耶穌基督。因耶穌基督，好似跟住廿節詳細講啦，就好似亞當，在喺亞當裏邊咧，眾人都死咗。嗱，你眾人都死咧，唔單止肉身死喎。啊！靈性都死咗喎，因為亞當被天主趕出樂園嘛，斷咗個關係啦。照樣喺基督之內，眾人都要復活。咁啊，眾人因為亞當而失去咗呢、這個呢、這個靈性嘅生命死亡。咁但係咧，因著耶穌基督嘅緣故，佢復嘅緣故咧，佢眾人都要復活，佢嘅復活都引致到我哋可以復活。生命嘅內涵咧，就喺復活嘅基督身上。不過，各人依照自己嘅次第，即係個次序咧，首先係為初果嘅基督，然後係喺基督再來嘅時候，屬於基督嘅人，即係呢個講復活嘅次序啊。所以所有嘅人咧。在最後都會復活的，咁當然幾時會復活咧？第一個復活嘅就係耶穌基督，跟住咧係當世界所有末日嘅時候咧，所有相信耶嗰個時候到嘅時候咧，所有相信耶穌基督得救人都會復活。 然后才是结局，再结局呢就是所谓真正世界末日公审判出现了，那个时候基督将消灭一切率领者、一切掌权者和大能者，将自己的王权交于天主父。所以在世界末日、世界终结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会消灭所有的掌权者、有权的人。这个有权的人呢，不是单指这个世界那些、就是、政治家那些有权的人、啊、而是我们就算我们现在呢对某样东西都有权的、啊啊、他消灭呢特别是对天主敌对的黑暗势力、魔鬼、死亡本身、然后天基督呢就将这一切的权柄，因为耶稣基督有权柄去消灭这些东西，权柄来自哪里？来自天父。他消灭了这些这样的敌对天主的势力之后呢，他就交回这个权柄给天主圣父。耶稣就再不需要这些这样的权了、啊、当然那些权呢他是天主给他的。那基督徒虽然是、受洗属于耶稣基督，但在现世呢，事实上仍然掌管某些权利呢，管辖一些东西的，就是我讲的，比如政治家他就管辖一些东西、啊、你在个部门里面你就主管咯、啊、那这个是管辖个权的意思在这里。因为基督必须为王，直到将一切仇敌屈服在他的脚下，在而他再来临的时候，他会毁灭一切恶势力，连死亡都包括在内。我们要想象现在死亡呢是一种，即是我们的观念上是一个过程、啊、但是呢他作为想他位格化，位格化好像当是人这样，这个死亡呢现在因为耶稣基督给了我们恩典，所以我们不想死，但是呢我们有一天会失落这个恩典，我们即是生命的恩典，现世生命的恩典，这个死亡呢来到拿了我们 的肉身，使我们死了、okay? 但是当复活的时候呢，这个死亡没控制不到咯、啊、所以耶稣基督复活呢就他说战胜了死亡。我们人有时有些人就没信仰，很怕死啦、啊、又好像有个这个势力控制着我们，影响着我们啦，但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他的大能，他的复活呢是大过死亡的，所以呢我们就算面对死亡我们不用怕了。明明我这个所谓将个死亡的位格，将个人格化，这样他们都解释了、啊、他因为天主使万物都屈服在他的脚下，即是所有的东西，因为他是天主嘛，最高至上嘛，既然讲万物都已经屈服了呢，显然那些使万物屈服在他的不在他之内，其实是他讲紧啦，有一个困难在这里，一个困难是什么呢？就是那个他的脚下，这个他究竟是讲耶稣又讲天主呢？圣学家都搞他不定，搞他不定就是究竟保禄，因为在我们中文还弊一点，中文的弊一点就是这个他呢，最很清楚就是神，是即是神的他，是不是天主啦，很肯定是吧？咁但是耶稣已经死了咯，又复活了咯，那不是再是即是现世的人咯，所以如果现世的人呢用个人字边咧容易啲辨认啦，但系而家就用呢个他，所以咧变咗，我冇查过去英文吓，所以咧我唔敢肯定究竟佢个实在个他系指耶稣啊，抑或指天主。但系无论如何咧，我哋肯定一样嘢就话，万物一切系喺天主嘅脚下，因为佢系创造者。咁所有咧，所有嘅嘢咧都要屈服佢。咁既然使万物屈服于佢嘅唔喺佢之内，咁如果我要去理解嘅时候咧，就系、是、 呢啲万物喺耶稣在世嘅时候系屈服于基督，因为基督透过死亡同复活咧，系战胜咗呢啲所有嘅嘢。但系当耶稣战胜咗黑暗势力，万物唔需要再管理佢呢啲咁嘅嘢，嗰啲咁嘅势力啦。于是咧就交翻俾天主，交俾天主，所有嘅嘢咪就属于天主咯。不过耶稣并唔会屈服喺天主嗰度，因为耶稣其实都系天主嘛。睇唔睇到嗰个天主圣三个公嗰种咁嘅关系？天主、耶稣、万物啊。咁但系我哋唔系好肯定，百分之百肯定咧都唔重要嘅。即系我哋知道，我哋嘅信仰嘅恩典系嚟自耶稣基督嘅死亡和复活啦。跟住28节就话万物都屈服喺佢之下以后咧，子就耶稣啦，自己亦都要屈服喺嗰个使万物屈服于自己嘅父。咁啊，耶稣曾经都讲过喺个书信里边话咧，佢取咗人嘅形象啊，系屈服喺天主之下嘛。咁所以佢话，既然万物屈服喺天主之屈服喺佢以后咧。耶稣自己也都屈服在使万物屈服在他自己。28节那个他指耶稣基督，万物都屈服在他以后，耶稣也都要屈服在那个使万物屈服于耶稣的父。好叫天主成为万物之中的万有，即是始终最后最高的最大的权力是天父。好，大家这里有没有问题先？因为个他和啲屈服来到讲呢就好像很复杂。 Peter 有两个屈服的。屈服和这个屈服是两个字的。英文不知道是不是这 样写 的。 屈服 在八节那里呢，他自己但要屈服。那使万物屈服于自己父，那个屈服人，那个屈服人不同。 服在地下的服嘛。 一个是啊，一个是服从那个服。 是吗？我这里两个都是服在地下的服。 三个啊，屈服，屈服，屈服。 四个啊，一共。 四 个。你先，第25节有一个啦，又是讲个屈服。跟着第27节呢，有两个屈服，三个添啊。同樣全部同樣字嚟嘅，我個就 28節咧， 28節有兩個屈服， 嗰個兩個屈服同唔同嗰個屈服啊？ 同啊，三個屈服啊，第28節三個屈服啊，都係同樣嘅。 只係喺我個舊版書嗰度咧，第二同第三嗰個屈服咧唔同寫法。 啊，我所有咁多屈服都係同樣嘅寫法，服咧就服喺地下嘅服。咁啊，或者。麻煩班長再查一查嗰啲原英文聖經，睇佢點寫。 我諗係因為依幾句咧係幾難明嘅，因為佢係講緊世界末日嗰個社會秩序係點樣樣，那個世界秩序係點樣樣。唔知同嗰、那個以前好似我哋講過默示錄啊。 嗯。 咁入邊咧會唔會有相似嘅解釋？因為咁睇呢個咧，真係唔係好明 白。其實咧，保羅一路解釋嘅時候咧，佢漸漸咧就用咗一個默示錄嘅材咩文體咧去寫去講呢啲嘢，所以有時咧令到我哋咧都有啲唔係咁清楚。不過佢正話講嘅即係復活嘅先後問題啫。即係要解釋復活嘅時候，耶穌係第一個復活嘅咁，然後邊啲人復活咧咁，即係我哋唔會話邊個死咗就即刻復活噶，係等到話世界終結嘅時候咧，嗰啲人先復活啊嘛。咁然後喺嗰個時候嗰啲復活邊啲人先復活咧，就係信主嘅人、得救嘅人咧先復活，咁然後先輪到其他嘅復活。咁係咪呢個所謂先後復活要好似排隊咁嘅形式咧？如果咁啊慘啊，有排都未復活曬。又先個世界咁多人，所以佢咁樣解釋嘅時候，意義有幾多咧？我覺得意義唔係好大啊。最重要嘅係佢要啲人相信呢個復活呢個事實，即係人 死咗係可以復活嘅，唔係耶穌基督復活一件事一個個別嘅事蹟。 我會 check 下，因為咧我諗咧，我記得我嗰陣時候讀書講讀 math 嗰陣時候，唔知啲記唔記得一個 subset。你記得個 subset 係點解啊 ？Dicky subset 即係一個 附屬，你解先，你解。 即係我照我所知，一個 subset 就係一樣嘢附屬第二樣嘢叫 subset 咯。就唔係另外嗰個咧係屈服喺腳下嗰種你嗰種講權威性嘅形容詞。所以我都想睇下究竟個原本係點樣講。我諗佢講出嚟咧係有啲意義喺度，不過我哋或者中文譯得唔好，或者我哋聽唔明都唔定。 嚇！抄抄下星期話俾我哋聽。 下星期話俾你聽。 下星期星期二。 我哋有個 群組低。WhatsApp 啊，得啦，咁你喺度寫出嚟啊。寫得精簡啲喎， 講得啱唔啱啊？十 set 係一個唔同噶， 啱，十 set 係一個 set 裡面嘅其中一部分咯。 即係我哋都係附屬嘅，所以即係我哋喺耶穌嘅十 set 之內啊。係。嗰時啲希臘人，我諗佢啲咩符號㗎？ 哦，唔出奇 啊，好 advanced 㗎，已經係。 唔出奇。 咪猶太人啲數學好啲咩？ 猶太人啲數口好啫嘛。 好啦，今晚咧就嚟到呢一度，咁啊下星期咧继续讲埋嗰半章同埋十六章，就后边嗰半章就否认复活嘅效果，咁其实后边咧唔讲，大家都知道个效果咩噶啦，否认复活，咁就帮我哋讲埋佢啦。咁又十六章 讲钱啊嘛，捐助啊嘛要， 后边讲捐助，啊，咁啊十六章就结束噶啦。咁啊，阿 Linda、阿 Losa 同埋 Susanna 有冇嘢要分享啊？ 唔係，我想問咧，譬如你最尾嗰句咧，佢話其實所有嘅嘢咧都係屈服於天父啊嘛，咁即係話父係最大，但其實三位一體咧，唔係三個都係平等，定因為係耶穌取咗人嘅肉體肉身，所以變咗喺呢度嚟講，先至係話佢係屈服於父啊？ 因為父子的關係，但是呢，這些是很概念化的哲學，即是希臘哲學的問題。我當時讀書有一個例子很好的，就是說讓我們明白，我們不要將概念那麼硬崩崩去接受。他用什麼例子呢？就說天主變不變的，天主會不會改變一些東西？ 亦都可以唔改變。 嚇！ 佢有權改，亦都有能力改，佢亦都可以唔改。 咁即係你嘅天主係可變嘅咯喎。 可 變。話不斷變化嘅天主，我哋搞佢唔掂嘅喎。 點解咁問咧？呢個陷阱嚟嘅。 所以問題呢就啦嚇。 我諗下先。叫阿小聲嗱，打佢最聰明嘅。 其實我哋點會知道天主 諗 緊乜嘢咧？ 我哋唔使搞掂天主㗎，其實我覺得 點樣搞掂佢啊？ 我哋唔使搞㗎，係佢睇住我哋 啫嘛。係咯，佢即係天主啊！我哋話三位一體又無大無小無聲，然後天主係永恆不變嘅啊嘛。聽讀過呢個名，永恆不變啊！永恒不变就有一个问题出现了， 这个不是 dogma 的，这个 不是我们读要你问答，要你问答这样读的，是啊，天主是永恒不变的。那因为你用永恒不变就出现了一个困难，但是他解释某样东西是可以，但你又不可以时都说天主永恒不变就永远都是这样，因为如果永恒不变，我们说，你代为我们代祷啊，求天主帮我们什么，求乜鬼啫？永恒不变啊！佢话系咪先？你做咩祈祷啫？所以即系话你问啦，点解耶稣系咪圣父大过子咧？咁观念上系有父先有子啊嘛， 咁你話係咪有父一定有子咧？咁有父就一定有子，不過冇子就啲冇父喎。你冇細路仔，你點可以俾人稱為做老豆啫？係同時出現噶嘛，父與子之間個關係，係嘛？你話有冇先有冇後咧？真係無先無後噶喎，係咪啱咪先？邊個先邊個後啊？所以你講先後個含義咧，究竟係講乜咧？就輸出有個問題啦。哦，原來你嘅生命行先，或者出世先個先啫。但係父子關係呢個兩樣嘢係咪有先後冇先後？所以呢啲咁嘅概念性嘅嘢咧，就令到即係由只當時希臘嘅哲學好犀利噶嘛，哇！忽拆散到，令到我哋今日咧去了解天主咧咁難，我睇下佢哋啲概念害到我哋。 唔單止係咁啊，即係天主聖三呢個奧理啦，係好難明白啦，聖奧斯定都諗唔通佢啊。咁但係最主要另一個頭先講最後一句，咁啊好多初學嗰啲領洗嗰啲人咧，都會有時咧 challenge 我哋咁講。既然天主咁萬能，做咁多嘢出嚟，佢都知道曬個後果，知道曬佢就算製造創造一個耶穌個仔走出嚟，你班人都會反佢噶啦。咁最後咧，我哋滅曬你哋，咁我做人出嚟做乜啫？這個咧冇人可能解答過，你做嗰個世界出嚟做咩？係冇意義嘅，因為佢已經 determine 曬嗰個後果係點樣，唯一嗰個嘢就係個 good will 俾咗我哋啫嘛。唯一呢樣嘢，講真嚟講，個 ending 咧係一樣嘅，即係我記得我俾人問過，俾人 challenge 過諗呢樣嘢啲人，啲初領洗嗰啲人，佢就諗到呢樣嘢，唔知阿 Dicky 有冇遇過咁嘅問題咧？ 你頭先講嗰啲就似乎係命定論啦，或者係天主俾唔俾人自由嘅一個討論嚟咯， 即係話。都是在一個 subset 之下，我容許你做某些事，我給機會你 去做或者不做一些事，選擇做這樣或者不選擇做第二樣事，但是都在天主那個萬物之下，那個制止自我的教育之下，萬物都要屈服在他的底下， eventually 是 是 那你要製造這個波出來，更多生物出來，究竟那個 purpose 是什麼呢？即係我哋成日會同你天主聖三個道理一樣，即係我諗唔明有依樣嘢，我哋相信係有個道理，但我唔明依個道理。 係啊，但係都好難，即係都好仲係好難去解釋，即係天主聖三聖父聖子聖神嘅關係咯。即係雖然頭先阿 Peter 咁講啊，即係無先無後無大無細咁樣，但係聖經都念啊嘛，耶穌係由聖父所做啊嘛，但又同聖同體喎， 所做啊， 係咯，但又同聖同體喎，咁你即係點啫咁樣？咁的而且確係好難去解釋嘅，我都即係點講啊，我都好難去用言語去，即係唔係話我明啊，而係話我都好難用言語去話俾人聽，我究竟係明啊定係唔明？ 阿羅莎好開心啊，笑得好甜啊！因為阿羅莎成日都話天主玩佢啊， 你 又 矛盾啊你！ 啊，天主玩佢啊嘛，佢都話， 即係可能你白白做咗。 咁又唔係話白白做咗，而係我自己會咁樣睇嘅。係咪需要搞清楚天主聖三呢個道理先至係為之信咧？咁我又覺得唔係喎，即如果我將天主聖三係當為一個個體咁去理解嘅話，咁我信嘅無論係信你話聖父又好，聖子又好，聖神都好，我信嘅都係天主啦，係咪？我相信嘅死而復生啊，或者係呢啲所有聖經裏面講嘅嘢，都係由嗰個天主嚟噶嘛嚇。咁只不過係我唔去詳細咁去理解或者去研究究竟。呢、這個天主裏面究竟係點樣細分啫嘛？因為我搞唔掂啊嘛，咁我咪唔理，即點講啊？我咪唔去詳細咁去理解天主聖三呢個道理咯。但係我會將呢個天主聖三係當為一個個體咁去理解咯。 阿 Susanna， 因為送你去聖神修院讀呢科嘢，翻嚟解釋俾你聽。 個聖三輪唔記得曬啫嘛。 你讀過嚟㗎啦嘛， 唔記得曬啊嘛，上網再睇翻咯。 啊，咁啊，樹生啊，下次俾我哋一個分享啊。 哎，唔好啊，唔好啊。 你上網睇翻啊嘛。 我唔做功課㗎，我諗你上網應該揾到㗎，聖三論。 你上堂冇剔碌子嘅咩？ 喺曬香港。 翻嚟香港攞翻嚟。 不過我相信，即係無論我哋點樣用人嘅語言去解釋咧，我諗都唔會有一個完美或者係圓滿嘅答案嘅。即係 呢個係一個正義 啊！即係正如好似頭先阿 Stephen 講，即係連聖奧斯定啊呢、這個咁勁嘅啊聖人都搞唔掂，我諗區嘅我就唔會明白咯。就算有人可以，即係就算聖奧斯定坐喺度去解釋俾我聽，我諗我都唔會明咯。 今晚神魂超拔先得要。 係咯嚇。 好啦，慢慢問問啦。 我哋個腦始終係真係太有限，唔好講解釋天主聖三啦。阿 Dicky 解釋一啲電腦嘅嘢俾我聽，我都聽完之後，咦，究竟係咩嚟㗎？係咪？人哋個腦係有限啦，係咪？ 係冇錯。 OK， 咁啊嗱，各有工作啦嚇。咁啊 ，Stephen 又有工作，阿 Susanna 又有工作。 冇 啊！阿 Linda 都有啊 ，Linda 可以解釋嗰啲酸嘅嗰啲舌語出嚟。EO 係講乜嘢？ 所以啊，聽得多佢就聽啦，識聽啊，識講啊，啊，佢聽得多佢啊咩意思啊？係嗰啲媽先識聽嘅嗰啲。 你只寵物都可以講嘅喎，知唔知啊 ，Peter？ 寵物，我知道佢吠嗰陣時候表示咩嘅，我都。OK，OK， 下星期二繼續。 OK， 唔該曬。